了阳光的夏天，空气中的温暖不会很遥远。后冬天也仿佛不再留恋，雨色的思念回首对我说一声四季不变，不过一季的时间都得回到从前。吹过的夏天， 之前先上马蜂窝， 上马蜂窝旅游 APP 参与世界杯，天天赢百万，每天瓜分100万现金。 旅游之前先上马蜂窝， 马蜂窝汪汪汪。 成长也许从这样一段旋律开始，经历了游子归家的喜悦，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，看到了日新月异。